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四稍后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最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最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泽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去大埔咧系有少少车龙噶，咁而去翻九龙嘅车龙咧系比较多噶，龙尾系去到科学园。所以现时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咧去大埔有少少车龙噶，咁而去翻九龙方向龙尾到科学园。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较为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车多，车龙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翻太子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系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旺角嘅弥敦道咧。是有道路工程，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听朝嘅清晨六点钟，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至到银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以及深水埗方向，介乎雅兰中心至到新兴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啦，需要封闭。有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最后有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骗徒会假扮投资达人，叫你过钱俾所谓嘅投资户口，千祈唔好信，有怀疑即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查询。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的嘉宾是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 香港人一定要学普通话，因为内地的市场差不多可以说是无限大，那你这么大的市场你自己不去找，那你不成功你怪边鬼个？ 与 CEO 对话20年，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历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免费入场约定你，老何。 好啊， 翻翻嚟睇。系啊，阿胡世杰话约定你啊，系啊。 系啊。 我系好约定到 啊。系啊，头先阿司徒咧问咗一样嘢啊。 系。 佢问你个洗衣机送咗嚟未？

我哋嗰个年代差唔多系人毕业都要教书噶啦。 咁系咪你嘅志向呢？系咪你嘅志愿呢？听落似唔系。 我谂我唔教书都系教育界嘅损失之一。讲笑啫。嗰阵时系好多人毕业出嚟都系教书嘅，好自然嘅。差唔多教书呢个职业系职业先修嚟嘅。 哦， 因为好自然嘛，你喺啱啱离开个校园，你最容易适应自己嘅工作，咪去翻校园。 嗯， 咁所以我系教书嘅，教咗三年书。 喺边度教啊？ 喺元朗白球英文书院嘅。 哦，就翻翻去元朗啦。 翻翻元朗，所以我同元朗系真系有啲缘嘅。 嗯嗯，吓、 啊、翻元朗。 系 咁教咗三年，嗰间学校当时系私校嚟嘅。 嗯啊。 当时好多学校都系私校嚟啦，好啦，我记得第一份工好似系$1,100人工。 嗯， 咁普通一个打工仔喺嗰个年代大概系咩人工？即系 office 嗰啲工 啊？我真系唔知。 系啊，但$1,100算唔算好用啊？ $1,100唔算高薪。 嗯， 我相信 啊， 应该咁样推断咧。到我入港台嘅时候，阿朱培庆先生问我你想几钱人工咁样，我话。嗰陣時曾經試過三份工喎，同一日，我話$3,000啦，就俾翻$3,000你啦，咁樣 疏爽嘅點解？ 嗰陣時 APO 係$3,000，但係已經係好多嗱，你咁你自己推算啦。 嗯， 我係75年出去教書，而家講緊係81年，係相差咗好幾年，相差好幾年咯。嗰陣時通脹好鬼勁嘅，曾經試10%+一年通脹嘅，咁所以我唔知你問我人 $1,100 多定少，我真係唔知。不過一定少過教津校好多啦，肯定就咁。後來就教埋預科，就$1,600，咁就教咗3年，教物理、數學同埋化學。咁嗰啲同學而家都仲有來往㗎。 兩 Sir， 而家仲係啊，最近先食飯㗎嘛，大家啊，佢哋有咩活動叫埋我㗎？嗰班同學啊，嗰班同學咧叫做新聞學會嘅同學。點解叫做新聞學會呢？因為我就好有興趣做廣播啦，做收音機啦，好有興趣做時事新聞啦。我諗我一路都係有呢個性向，係中意啲嘢嘅。咁教书嘅时候整个电台，所谓电台即系玩啦，系咪？中意播音啦，系嘛？嗰阵时嗰啲学校咧有啲叫啲老师成立啲兴趣小组嘅。 嗯， 我就成立咗一个唔系我创，系原本已经有啦，不我接手叫做新闻学会。 系， 因为我就做呢个叫做顾问老师啊。 嗯，系顾问老师， 顾问老师啦。咁啊办一张学生部。 嗯。 咁所以聚咗一班同学，班同学好 friend 嘅，到而家佢哋仲维系住大家。咁喺嗰间学嗰度教书咧，就系同新闻有关嘅乜嘢，同新闻学会有关嘅乜嘢咧？曾经一度咧，我哋对于间学校嘅校政咧，好有意见啲老师，于是乎咧就系、是、搞咗啲行动啦吓，细节嗰啲唔系唔方便讲，唔系讲复杂啦吓，咁啊搞咗啲行动啦吓，当嗰啲学生都好激愤，对间学校好激愤，老师又好激愤，有啲同学又好激愤，喊晒嘅时候 系。 突然间学校门口一嚟咗一班记者，有电视台、报纸、电台记者，咁大家都话：点突然间有记者？边个推嗌啲记者嚟嘅咁样？我啲学生，新闻学会啲学生话：两 Sir 你教啊嘛，凭新闻学会做新闻嘛，做新闻梗要嗌记者。 系啊，而家冇啦， 系咁样嘅， 即系扬咗咯， 扬咗。咁我仲记得事后咧，人哋叫我哋嗰间学校嗰次嘅事件咧。就叫做新界版嘅金禧事件。 哦， 金禧事件你 知道啦， 听过吓、就因为呢个叫新界版金禧事件啊，后来我嘅同业梁家荣先生，都访问就呢件事，即系访问我。 因为佢喺电视台里面做记者，即系前， 但系佢系唔系帮电视做嘅嗰次嗰份嘢啊？ 佢嗰阵时就嗰时 佢系 浸会咯， 佢系浸会，佢应该都系全领系嘅， 系啦， 全领系嘅。即我唔系全领，物理啊嘛， 系， 但系识啦大家吓。咁就嗰件事都好难忘嘅。嗰件嘢细节唔讲啦，但我对于嗰间学校嘅创办人谭万军校长，充满敬意。事实上我哋嗰阵时搞件咁嘅嘢呢，係造反嘅，作反嘅其实。我梗係觉得我哋啱啦，作反呢啱唔係我唔会作啦。咁佢应该嬲到我哋死㗎嘛。但係事隔好多年之后，佢见到我佢冇介怀。我觉得佢冇介怀。同埋仲喺佢个团体，佢个办学嘅团体嘅几十唔知几多十周年嘅时候，佢邀请我翻去嗰度学校嗰度对住咁多学生讲嘢。咁我净喺嗰次讲嘢嗰度，我好尊重阿谭校长。

係係係 啊， 唔夠啊，轉唔到啊。喂，咁啊嗰陣時咧，我就喺搬咗去牛頭角啦。咁啊，應該係咪正常喺德福嗰度踩先啦？ 係係係啦。 我又去咗沙田嘅喎。 沙田都好。 係咪娛樂城啊？ 唔係，都有另外一間。 娛樂城打麻雀嘅。 娛樂城一買，娛樂城一等嘢嚟嘅。 娛樂城有好多機打嘅，有 賭波嘅， 係啦。但係咧，系啦，都有得踩嘅，都系同一个集团嘅分店啊嘛，因为佢太古城有啦， 系 葵星中心系我打等嘅， 葵星啊， 葵星即系 葵星我都有去过， 葵星嗰度叫咩啊？阿老可， 嗰、那个 葵涌啊， 上去梨木树嗰度， 系啦系啦，嗰、那个一个转弯位嗰个位嚟， 大连排到隔篱咁嗰附近啦， 系啦，即系佢有几间分店嘅， 吓，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呢一样嘢我就去咗沙田先啦，即系我第一次即系开始玩嘅时候咁样，咁啊跟住跨区啦，有个去个葵星啦，咁条片啊令我最有印象同埋一路睇落去睇咗两次嘅原因系啲咩咧？嗰条片咧就系讲述咧一班嘅即系同我哋年龄相若嘅一班朋友仔啦，咁咧，佢就將呢一個嗜好咧，再次重新啊燃點起嚟。就係咧去咗呢個圍院，因為我相信而家好多地方嗱，以前咧屋村咧有部分嘅屋村咧都有呢啲咁嘅 撈下場， 撈下場嘅，即係細細地咁樣 圓形一個圈咁樣啦嚇。 咁嗰陣時葵芳村都有嘅， 即係露天嗰啲嚇。 圍院肯定係有嘅， 冇射燈同埋 mirror ball 嘅。 圍院喺泳池附近嘅。 系啦，仲要有大好多嘅。咁嗰陣時喺葵芳咧，第一次學人踩嗰，我哋嗰陣時叫雪劇啊嘛。 啊， 咁嗰個雪劇咧，係啦， 這個雪劇場啊嘛，這個印象啊，唔播得我講嘅歌詞俾你聽啦，係。 係啊，咁啊嗰陣時咧，我記得咧係十崩崩噶，即係嗰個雪劇咧係鐵嚟嘅。 係係，我哋要著住只鞋踩落去，跟住綁住連埋鞋一齊綁噶嘛。 系啦，系啦，我仲记得咧，第一对着上去嘅咧就唔系自己买嘅添，就喺小童群啲会借嘅。 嗯， 即系长期借俾你啊？ 诶，唔系，我你咪入去轮住咯，要轮住要 book 咁样。 啊，不过咧，以前嗰啲雪柜添，我想讲嗰啲雪剧咧，其实系即系相当之好，我觉得个设计相当好嗱，因为当年我哋又唔会话有啲咁先进嘅材料去整佢靓靓仔仔，令到你着得舒服噶嘛。但系佢一个最好嘅好处系咩咧？佢可以较大细。 较啊！ 冇错，佢你只脚大，你咪掹长佢咯。 哦，系咩？ 系啊，掹长。 我唔识噶，嗱，我讲明先，我 系 唔识嘅。 系啦，掹长，跟住你咪塞只脚落去。哦，你只脚细啊，咁你咪夹翻扁佢，咁然之后，因为佢中间佢个啊，何铿英点形容佢嘅结构咧？ 佢其实同如果大家仲有玩滑水又唔关事，因为滑水都仲有对鞋嘛。 即系其实佢真系放你系可以 咁样啦， 系啦，拉长同埋缩短嘅嗰嚿铁 吓， 系啦系啦。咁因为阿勤头先都讲咧，我哋要着我哋自己对鞋嘛。 系啊。 咁跟住只要系拉长同埋缩短去到自己个啱嘅位， 系啦， 即系唔好个脚即系鞋前边咧突咗出嚟咁就得噶啦。 系啦， 即系啱啱好湿湿冚咁样嘅。咁嗰阵时咧，我记得踩嘅时候仲白白声啊，因为你一路踩嘅时候咧， 系啊， 刮个地下啊嘛，咁啊呱呱声咁样行嘅时候呱呱声咁样。但系细个嗰阵时都可能玩咗几次之后咧，就冇认真地去玩呢一个嘅玩意啦。咁跟住之后就去到真系热爱啦，即系譬如去新城市广场开始玩嘅时候咧，就开始讲究啦。 系 一讲究系点样咧？头嗰两次咧都系要租嗰、那个。溜冰场嘅 一啲嘅 公鞋啦，冇错啦， 系 啊 ，house 鞋即系公家鞋嗰啲啦。咁啊，因为都惊卫生问题啦，着咗两三次之后咧，都好似啊唔系咁好喎。咁啊，开始咧自己咧就去去砌对鞋咯，去砌对鞋咯，系啊， 有得砌嘅咩？ 有私家鞋咯，私家鞋跟住买下边即系嗰个底震嗰啲位，系嗰排碌同埋嗰个底震咯。咁啊，跟住係啊，嗰陣時買曬一套噶。咁而最緊要係啲咩咧？就係、是、因為嗰啲碌咧，嗰啲物料有啲唔同噶嘛。係，即係嗰啲物料唔同啊。除咗係嗰個暢順度咧，係啊，我哋玩一個拉龍嘅時候啊，叫剎啊， 係 剎停嘅時候咧，啲聲係好唔同嘅。 嗯， 即係個咬地性，即係似係咧，我哋玩譬如揸車咁樣咧，嗰啲咬地性咁樣咧。是有啲唔同㗎嘛，咁我開始慢慢就泥足深陷啦，就愛上咗呢個玩意。我好記得嗰陣時呢，我仲去到極致呢，就係、是、買埋嗰個毛毛套嘅。 咩叫毛毛套啊？ 我買咗幾種顏色嘅毛毛套先，你怕未？ 但係男人係唔用過。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因為我真係唔識啊。 即係呢，你個 Mula 嗰隻鞋呢，即係你幻想溜冰鞋，溜冰。

就係咁樣咧，即係 跣過去， 即係咬腰咁樣啦。 阿勤，你可唔可以唔好嗰法？ 係咯， 係係，我又唔敢，我又唔敢望你 咁維持為妙嘅， 係啦。 咁跟住 有冇 V 老督啊？係。 但係咁，所以咧，所以嗰晚我就特登睇《歡樂今宵》嘅，我係哎呀媽俾我睇《歡樂今宵》。咁咧後嚟我發現咧，有好多其實好細個嘅女孩子，即係嗰啲幾歲啊，十歲八歲留下嘅嗰啲外國嘅喺香港住嘅外國小孩子， 係 佢哋就上嚟玩，係點樣玩咧？其实是你幻想抹一字马， 抹 一 字马 是一个抹一字马，但是佢一字马就是你向住你脚尖噶嘛，你个头方向住个尖，是但系唔系你打横啊， 系 即系打横坐喺度，然之后咧就是一个打横嘅一字马。啊，何亨，你明唔明白咩啊？ 阿贴，我明白，我明白。 但其实佢脚系着住个 乌 拉嘅，佢就系咁样画抹咗一字马，然之后咧就将个杆咧摆到低，睇下你咁样过唔过到，同埋睇下你过到几多， 系。 嗰晚就係咁玩，跟住我就講，哇，好勁啊，咁樣咯。 你得唔得啊？ 梗唔得啦。 唔会嘅，试下先啦。 唔梗唔得。 攞条藤条嚟。 你嗰时有冇练嗰个金鸡独立啊？ 唔得，我其实唔系啊，其实我踩 roller 只限于向前，我后流都唔得噶，我唔敢噶，系、 哦、 啊，我唔系好似你嗰啲毛毛鞋套嗰啲啊。 哦，因為我其實點解買毛毛鞋呢？因為咧，我熱血嗰段時間高峰期啊，我係有兩對鞋添嘅，即係係換鞋嘅，會踩差嘅時候， 係 都係順利辦應 嘅，好串啊！ 真係不得了，真係 好串， 係啊，拎住個大袋咁樣咧，即係唔知要我去填個工程咁樣。 呢對已經有啲唔係幾好，即刻攞第二對出嚟係嘛？哇，好型啊！ 係啦，冇錯。咁我最熱血嘅時候咧，我係企咗阿勤頭先講緊聲稱嘅，企咗喺一個 指揮交通位 溜冰场中间嗰位， 系、哦、啊，仲系方岛啊，方岛位啊， 系方岛位，系啊，系啦、啊，因为我都系一系就龙头啦，一系就龙尾嗰个嚟嘅， 哇， 龙头同龙尾系好关键噶嘛，因为系杀得停条龙啦，同埋带得起条龙嗰个关键位就喺呢度啦。咁我就当然啦，哇，我当时去到咁嘅境界，一睇翻呢条片几开心咧咁。咁而嗰条片个重点喺边度咧？就係話咧，而家有一班同我哋同齡嘅一班好朋友啊，即係溜冰場識嗰啲咧，佢就而家圍院咧，就係、是、啊嗰幾班人啊，分別係喺沙田啦、德福啦、太古城啦， 我曾經 葵涌嘅 曾經企咗喺荒島上面嘅人， 曾經喺荒島裏邊嘅一班人， 哎呀， 而家聚集喺圍院一齊玩， 哎呀，再拉個龍，幾時有幾時玩咗未啊？ 有噶條片有佢哋原來定時係有一個嘅聚會嘅。 佢哋仲有冇以前嗰種工價呢？其實爛船都三根釘啦，雖然而家年紀大咗啫。 哦，係冇錯，佢哋 小心啊！下一個就問你噶啦 。當年啊，當年佢哋話玩梗要贏啦，即係譬如我啲毛毛出曬啊咁樣，跟住就襯曬衫咁樣嗰啲啦，盡量有得熒光就熒光嗰啲啦。咁佢哋咧條片頭一開始就話：，同以前好唔同啦，佢哋要戴護膝啊。即係同以前咧， 咁啊應該嘅， 係啊，因為驚打一彈唔好啊嘛。 同埋啲我哋啲年紀咧，嗰啲膝頭哥開始嚟了啊。 係啊， 係啊，冇錯，膝頭哥嗰啲骨膠原嗰啲咧要補充翻啊嘛。咁啊要戴護膝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咧，其實因為今次佢哋再連結翻咧，個感覺好新鮮，就係咩咧？佢話原來咧喺唔同嘅區，即係唔同嘅 roller 場嘅玩嘅朋友咧，佢哋嘅風格係會有啲唔同。 哦 即係除咗香港首創呢個拉龍啊，拉到上去即係國際即 係呢 個舞台之外咧，就話原來咧太古踩嘅人咧就係比較斯文啲嘅。 啱、哦，冇錯，係真嘅，真嘅呢、這個係 斯文啲嘅，即係玩金雞獨立嗰、那個。 喺葵星嗰啲咧，其實真係雜啲嘅。我覺得當年 葵星嗰啲 係嘅。 阿勤就喺葵星嘅。 冇錯啦，同埋仲有咧就係、那個 我一路都知道佢個人好雜下嘅。 唔係嗰個比較上，因為咧其實係真係嗰區嘅關係係真嘅，因為嗰度係比較多公屋啊嗰啲咧，咁變咗咧有好多 唔同階層嘅人啦， 係啦，嗰堆嘅朋友仔多數都會去葵星咯，我覺得係有關係嘅，係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話咧，佢話原來咧，即係譬如沙田啊，太古城斯文啲啦，跟住佢話咧，原來沙田同埋德福咧， 德福都應該斯文少少噶， 斯文啲嘅，但係佢玩拉龍啊，嗰、那個技巧原來係有少少出入嘅， 係點樣咧？個花式唔一樣， 即係佢話見佢話原來殺嗰下狠唔狠啊，都睇得出佢哋係邊個 老開嘅。咁、我知啊，沙田應該狠過德福嘅係咪？ 冇錯啦， 係啊， 哎呀，嗱， 真係， 喂，我覺得咧，真係咁啊， 真係， 即係正所謂啊，行船爭解難，為善不甘後人。你哋兩個又講到自己又話識殺啊，又話咩拉龍啊，又話企喺個荒島度指揮交通又成。 人哋有条片咩几廿岁都出翻嚟做拉龙啦，你两个应该真系整翻对雪剧拍翻条片。 喂，其实你而家要揾都唔容易。 你 雪剧 弯弯到啊而家， 唔系雪剧系好话个系， 唔系好得啊，我唔知道，我未试过咯。 系，唔系？但系嗰条片里边咧，都讲到咧，有一班真系热血嘅人咧，其中有一位朋友咧，佢就即系虽然而家市场细咗啲啦，但我唔知道会唔会重现啦，因为好似我哋有一个共同朋友咁样，佢都即系喺就住呢一个运动咧，好似系有一啲嘅投放嘅资源上去嘅， 系 即系大家可以拍下嘢嘅我哋，咁咧 有个场啊， 系有个场咁样嘅，咁咧其实佢话原来咧，因为咁啊，佢咧开咗间铺头。就方便大家玩嘅朋友咧 交流啊， 去买翻啲工具， 系 即系买翻对鞋咁样。 哦，即系佢卖佢开咗一个卖 gear 嘅铺头。 系啦， 我以 为 你 系咩？ 因为咧，其实都有好多人讲嘅，即系点解当尤其是而家其实香港咧系有总会噶嘛，滚轴溜冰总会噶嘛，即 系 连埋嗰个所谓嘅 rollerblade， 因为我哋细个踩嗰啲毛毛鞋嗰啲咧，就系、是、四个碌噶嘛，前面两个碌，后面两个碌，后嚟咧就变成单线噶嘛。即系变成系一条咁样啊嘛，系啦一排噶嘛。咁首先我哋细个玩嗰啲咧，我觉得就算踩唔喐都好啦，企喺度都唔会跌嘅。即系嗰种平衡，我哋踢到咧，企喺度都唔会跌，系易企啲嘅。如果你一条嗰啲咧，我觉得难企少少嘅，对我嚟讲。咁但系咧，我有问过嗰啲总会嘅嗰啲朋友咧，即系点解会冇晒啲场咧？佢哋话真系敌不过香港嘅好顽强嘅租金啊！即系因为你咁大个场，你一定要系好多地方啦。咁你个租金一定好贵，但系你收几多人入场费啊？即系以前其实个租金冇咁贵嘅时候，你咪可以经营到，咪葵星有一间，太古城有一间咁样咯。咁但系后嚟点解执得又执，执得又执？除咗系因为个潮流过咗，少咗人玩之外咧，个租金你真系顶唔住咯。系啊，都几可惜。 喂，唔好讲啦，老何，整翻队先啦，你乜都有，系咪 啊？哦，如果 你搞到我都想真系踩两脚都好啊，好耐冇 得唔得噶？即系譬如就咁你喺港台停车场踩咁得唔得噶？ 可以，但系我觉得要石鞋咯，石鞋嘅人就 危险啲。 系啦，石鞋嘅人就唔会喺石屎地上面踩咯。 哦， 系 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佢都系铺咗一阵， 系啦，要铺啲嘢去保护个碌。会好啲， 系因为我仲有好多嘢即系未追嘅，即系譬如贝月式啊，直升机啊， 系你原来针对你， 系 等咗成晚都系等呢下啫。 系啊， 希望队长可以释怀咧，即系个脑摆咁多呢啲嘢落去咧，系咪咁？ 唔系我代表啲听众问嘅啫， 系啊， 因为今日我见我以为老何好，我今日就落去唔知边度整翻对 Lula 鞋， 翻嚟香港之日啦，就系着住 Lula 鞋，跟住就玩直升机。跟住跳高埋 九十，然后再行啲 rock， 系啦，冇错啦。 得唔得？ 咩啊？ 得唔得？ 我唔会立乱讲啊！而家， 喂，你想唔想玩呢？ 喂，我俾你讲到，我都真系想踩两脚啊！ 开心，开心，想玩噶， 系啊，真想玩。 最紧要揾翻嗰啲毛毛草。 你要揾翻对鞋都唔易啦，而家。 系啊，我只脚大，我对脚大咗啊嘛，而家13.5，北坡呢边应该都买到嘅吓。 這些音樂呢啲音乐咧，系咪好多年呢啲 Lola 场啊？ 都系， 系呢啲嚟噶嘛 ？Lola 场 开始喺个岛度开始发聋啦，开始 系啊。仲有咧就系、是另外一位最受欢迎嘅就一定系个 DJ 咯。 哦，系啊，好型啊，企喺上面噶嘛。 仲要唔应你噶，你同佢讲嘢 系咪？喂，我想听谭咏麟啦。 系啊，佢咪去望下你够唔够靓先，你唔够靓佢唔应你啊。 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老何，喂，究竟系咪会有啲收获噶？ 有，要有就有啦。 Yeah.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而家咧喺香港係咪冇一個室內嘅 roller 場 㗎？好似有， 係咪啊？ 好似有。 聽眾報下料啊！ 因為以前曾經有過啦，即係再有翻，但係而家係咪仲係經營當中？我真係唔知道，要揾要揾資料。佢係 Collie 啊， 係《冰凍的女人》remix 啊！哇！哇！呢啲音樂真係八十年代 roller 場啊，必備啊！阿老可咪 搜寻嘛， 系咪搞啊？阿老可咪 呢一班朋友犀利啊！呢班朋友 系咪？喂，你掟条片俾佢睇唔得？ 我可以啊，我搵翻俾你啊。 系啊，俾听众睇下都好啊。 好正，好正，系啊。 系咁，你快啲搞搞佢咯， 好啊。好啊， 等你啊。喂，系咁啊，老可。 好啦， 拜拜。 拜 拜。